笔，画出一双双不流泪的眼睛，留得住世上一纵即逝的光阴，能让所有美丽从此也不再凋零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可以安慰自己，在没有你的夜里能画出一线光影，留得住快乐全部都送去给你，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。将惊喜你能告诉我，有没有这样的笔，能画出一双双不流泪的眼睛，留得住世上变了甜蜜。不用等。